失去了天真，不懂你的眼睛没缘分，我看不到一个丑女人，不要笨到被伤害自尊。So I say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不必谁来安慰谁，一直在你肩上飞。 好久没有听到的顺子，没有丑女人。而这首歌呢，好像也让更多的女人深信了一句话，就是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有道理哈，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说本身我们认为自己资质平平的话，如果说适当的勤奋一些，会让自己的内在变得更加丰沛一些，同时呢，让自己外在看起来，让别人看起来更加顺眼和舒服一些，当然就会得不到那样一个称谓，不会有人认为你是个丑女人。但是这两年我会发现，丑和懒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直接的关系，但有的时候呢，懒的美女加一个引号的美女哈，就如果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懒的人的话，实际上会发现她真的不是一个有气质的人，这一点来说她可能不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人吧。下午的3:0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开场那首歌呢，是要给所有的女人们加加油打打气。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 有时平淡闷透一天，心急盼度过这半天，梦亦是望你的一张照片，在傍晚相见，站在人潮最脚街边，只想见热爱的面，数百人群曾掠过身边，能够只有你是我心爱的永不变迁，就这枯燥岁月使我去换每一天，期望见面继续发展，愿意跟你继续，跟你继续，从来未变，期望以后伴你身边，每日相见。 愿意跟你继续，跟你继续，从来未变。 Thank you。 记得以后每天出门之前对着镜子的那个自己多说上一句 I like you， 不管你会不会真正的更喜欢镜子里那个自己，但最起码以后你会出门之前会为了他会更愿意打扮一下自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正在直播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在周三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我是大毅。今天是腊八，恐怕也是近几年来最冷的一个腊八了。 你现在好吗？今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我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 任贤齐的烛光，昨天是北京乐广播25岁的生日，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为他 点燃了一支生日的蜡烛，而且而且呢，微信的这个后台当中有很多听友留言。其实，尤其是留言越多的听友，基本上当你的文字描写描述的很清晰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还原了一个曾经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举行的一些活动的现场的一个特别特别真实状况。就像我在微信后台当中看到的，这位朋友描述，他说在我脑海当中闪回的是上一次在百字情书情歌会上974 DJ 们的合力的演出和演唱。对，那一次我也参加了，应该是在2016年的年末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也看到底下听友们手里面的手机闪亮的灯的光亮，那种感觉就很像是烛光点点。然后在我们这次的这个生日的电子贺卡当中，还看到了几个很可爱的听友，还带着像米奇老鼠耳朵一样的发箍。这个照片捕捉下来的时候，看到了两个耳朵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瞬间把我拉回到了2016年的那个12月末。谢谢你们昨天一起来为北京音乐广播庆生，而今后的日子里面，我相信我们会在电波当中陪伴你们一起走过更长久的日子，走过春夏秋冬。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神秘巨星上映5天，票房突破2.3亿元。昨天，阿米尔汗和他的朋友们主题见面会在京举行，阿米尔汗携众主创亮相，他的不少中国朋友更是来到现场，其中就包括刘国梁。现场，阿米尔汗还和刘国梁同场竞技了一番。林超贤执导的《红海行动》发布了一套全员修整版海报，这套海报不再充斥着硝烟和战火。小队成员们终于洗掉了脸上的油彩和尘土，大家集结于坦克前，全员休整待命。今天，影片《马戏之王》首次曝光了《妙想成真》正片片段，在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男主角休·杰克曼领衔的精彩大秀。影片将于1月27号开启近百场 IMAX 和中国巨幕点映。今天是腊八，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天真人动画电影《彼得兔》发布腊八节海报，彼得兔携萌兔姐妹小猪布兰德、汤米欢等动物伙伴熬粥贺节，开启过年节奏。彼得兔昨天刚传定档喜讯，3月2号元宵节上映，压轴春节档。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我把鹅黄色蝴蝶花瓣搁在心上最里面，用一条米白色连衣裙晾在阳台边边。这城市的街道的清晨看着好像没有大满的试卷，零落的车子和沉默的人不及格一般的可怜。找寻那年你爱过我的画面，开始幼稚的越发像孩子一样肆意的想念，在锣鼓巷口看夕阳斜落在青石墙的凹陷，想起我唯一生只只曾过一件的小姨妈的毛线。我还是没 冒险，相信我为你一生只只成功一件的小姨妈的冒险。我还是没有了你，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我站在西大街最宽的城墙，听着钟声在落雨的城市回荡大声哭泣。我还是没看似永远不变的城，我还是没有了你，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我在地图上用灰色的铅笔一圈两圈画出距离，涂抹出了一个太极。我还是没有了你，我还是选择留在这里。我知道所有我的胆怯， 巷子口里面看夕阳的片段，落雨的老城下面哭泣的小小的身影，这是王铮的西安爱情故事。城市呢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可以去制造生活当中每一个点滴故事的大的环境大的背景，所以我想那属于北京的爱情故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可能在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的人的耳朵里心里脑海当中都有一段你所理解的爱情故事的场景和环境。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三下午好。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就是舍得，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长夜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守怎么错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我沉溺在小说，不禁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过在其中，找回我自由。 了你走，也许一切已是慢慢的错过，也许不必再说， 狮子合唱团在去年的十月份发行了一张专辑叫 Replay， 里面收录了十首他们重新演绎的一些经典的老歌，很棒的歌，很感谢他们用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诠释了黑豹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可能很多人在这个下午的时候也会因为这首歌而变得非常的精神。好了，快乐的时光非常的短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在这样一首亢奋的歌曲之后稍微的放松一下下。感谢各位收听和你齐唱，我是戴玉，稍后四点钟会是战马能量音乐，明天见。 只要我们在乎的是曾经拥有，朋友们都说我太死心塌地，放不下旧行李，爱着你，爱着你。也许回头看还是看到同样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有多快，笑躲过落下的雨，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